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之际，我国人民军官兵、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前往万寿台，瞻仰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送的花篮摆放在两位伟大领袖的铜像前。党武装力量、政权机关、社会团体、各省中央机关、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内务军各部队、平壤市各级机关、企业、工厂、农场和学校，以及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以各自的名义敬献了花篮。人民军官兵、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向两位伟大领袖的铜像鞠躬致敬。金日成综合大学等平壤市各处和全国各地的两位伟大领袖的铜像和太阳像，也有人民军官兵、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献花篮和花束表示了敬意。